真的幸福。你在我面前表现过那样的无助，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。

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。啊，友情坚定，我满心欢喜。 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 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五，农历6月14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3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5度。廊坊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4度。晋邻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3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六，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。来说一个关于擦皮鞋的生活小妙招，就是怎样来清除皮鞋上的霉斑。皮鞋放久了之后发霉的时候啊，可以用软布蘸酒精加水1:1的这样的比例，用这样的溶液来进行擦拭，然后放到通风处晾干。对发霉的皮包也是可以这样处理的，记住这个小妙招吧，你可能会用到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，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。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独标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没在聆听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，曾给你幸福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，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，如果我曾是个花木羊人，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。回头望过你走，从来没曾幸福过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总提示着我，下半生会见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被我杀让你走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往事总提示折磨， 那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统统不要空过，为何唱着这首歌会远远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越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落。 好心分手没见过， 好几个这样爱我， 难难就无谓再拖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统统不要恐怖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越难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我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隐隐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曾改变，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温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想一回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想念，爱已冷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想一回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忘记你需要 念，爱一人心一阵情却难免，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，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。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，照亮我黑暗的双眼的你的眼，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里依然难改变，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。我再不需要他们说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织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遗落，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，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。 品味103.3莫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魅影。品味103.3城市盛况，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7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国家防总昨天消息，湘江、资江、沅江三条河流的洪峰已过，湘水下游成目前防汛重点。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蓝色的暴雨预警，四川、陕西、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。近期京津冀及周边天气闷热，空气质量也变差，环保部专家分析指出，桑拿天是引发区域空气转差的原因，预计七月份的污染仍将持续。教育部目前发布2017年上半年中小学有偿补课治理专项调研与督查的情况，指出部分地方和学校对有偿补课态度暧昧，甚至默许纵容。近日，专门涉路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电子警察上岗，被涉路到未礼让行人的司机将受到100元的罚款，加计3分的处罚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你在天天

彻夜在对抗吧。关于爱眼神的滋味，不要去发笑，仔细思考。

要接近，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，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。

全部都忘记。弱化的记忆，无数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弱化的记忆，无数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 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。 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